get on in a regular broadcast when you have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one hour, but make toilet.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 Papa J special. 好了，欢迎。 嗱，今日咧呢个即系集中呢一集咧，就会讲呢个费城实验啦，同埋咧就各国嘅呢个最新嘅科技啦，系咪？咁但系咧，即系琴日啱啱发生嘅呢一单， 前日啦， 前晚凌晨啦， 冇错冇错， 美加嘅呢一个大停电咧，就要率先抢闸讲先啦。 因为我好兴奋，呢两日完全系咧令到我咧系进入呢个极度兴奋嘅状态 嘅，即系你一早已经 feel 到即系将会有停电呢样。 我唔系 feel 到有停电咩？我都 sense 到有啲事发生，但系谂唔到呢啲事。但系点解会兴奋呢？因为咧第一就系、是我冇谂过，即系我哋因为我上个礼拜已经讲咗话会讲费城实验啦，同埋已经有 promo 出咗噶啦。但系咧，竟然喺啊呢、這个节目之前日两日到啦、啊、竟然就爆咗单嘅美加史上最大嘅大停电。 啊，咁佢一即系大停电之后，第一样谂到嘅我哋阴谋论，跟住就已经打电话云海。有冇阴谋啦？ 冇错，因为咧，其实呢几日咧真系忙于不断要搜集资料啦，同埋要听翻嗰边美国嗰边咧本土人点睇阴谋论啦。咁我翻到咗，今日所有嘅报纸都冇讲一啲阴谋论， 冇啊， 好开心。 好多即系而家都系话，即系美国话闹加拿大， 系啊，冇错， 加拿大又话美国。咁其实咧，嗰啲核电厂啊、电厂啲人咧就话唔关我哋事， 系， 其实系佢，总之就 互相自责， 系佢， 系啦。咁但系原来呢件事咧，即系冥冥中咧，其实同费城实验咧。是有啲关系， 系咪？因为都系用电嘅，嗰样嘢都系即系啲佢哋，因为我嗰边大家就讲 electromagnetic 系啦，电磁场啊，或者电嗰啲嘢啦， 系啦系啦。 但不如咁样，我讲翻，系知道今单嘅大停电咧， 其实背后 嗱，我哋首先分呢个少少嘢先，就系咧，其实一停电之后咧，其实成件事咧，我一路以嚟望住咧，就觉得成件事系匪夷所思，因为点解咧？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突然间。佢停电嗰一个时间上咧，其实都几巧合嘅， 就系啱啱你瞓咗之后一个钟， 你真系点咁买？但呢样嘢系其次，第一就系嗰、那个停电之前咧，咁、就系纽约嘅股票市场咧，啱啱完咗，几分钟之后， 啱啱影响唔到佢， 系啦，冇错啦，几分钟之后就大停电。咁又喺呢个大停战之前嗰日咧，咁巧咧呢、這个吓、美国而家呢个总统部署咧， 系 又会奇怪地，因为你知佢不嬲都中意喺东岸嘅吓，佢、永远都系中意东岸多过西岸，呢、這个系当地人都知道。 佢唔中意阳光嗰啲， 或者 中意阴暗 可能。咁但系咧，佢喺之前停战之前嗰日，无端端飞咗去加州吓，佢仲要飞到去嗰阵时，仲要同啲传媒话我唔系你。统即系呢个挺呢个阿黎苏维斯嚟加选州长噶，我唔系噶，我系嚟做英国自己做嘢咁样。咁等紧停电之后咧，佢系加州走出嚟话，肯定大卫俾大家听，今次唔系恐怖突袭。 咁但系呢一个又唔怪得佢嘅，咁佢梗系当然为加州即系讲啦。 系，但系 咁即系俾翻东岸先讲。 第一，佢避开咗呢个时间咧，即系可能佢会惊，如果万一东岸发生咩事，咁 佢会不在场，唔会牵连到佢系嘛。 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喂，你啱啱停电，你又未调查，你又未做 research， 乜都未问，你就可以肯定咁话俾人听，呢、這个唔系恐怖突袭。 呢、這个我都觉得几快嘅，好似有啲太快。 系啦，冇错， 唔系恐怖袭击， 太快。 但系佢啲即系标题写住，唔系恐怖袭击，但系原因未明啊。 系， 原因未明，你点样肯定唔系恐怖袭击 咧？呢、這个就系问题啦。其实当地啲人咧，其实呢两日已经讨论紧部署呢番话咧。其实佢哋觉得有个两个 外星嘅 control， 唔好讲呢啲词。嗱，有一个疑点先，就系话一个如果部署既然知道呢个唔系一个恐怖突袭，即系清楚个原因啦。 吓， 咁点可能如果清楚原因下？而喺整个东岸地区嗰几个嗰大概九个州份啦吓，系讲紧由嗰一刻开始近20至30个钟头系未复到电，即系如果佢知道唔系恐怖袭，即系佢知道咩事啦，咁点会复唔到电？ 系啦，因为身为一个唯一嘅超级强国， 系啦系啦， 咁耐都复唔到电咧， 系啦， 系匪夷所思， 系匪夷所思嘅。咁之后咧，仲要系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既然系佢原来唔知道答案嘅，咁点解佢肯定唔系恐怖突袭咧？尤其是今日已经FBI 嗰边已经出嚟讲咧，佢哋话唔排除恐怖突袭嘅可能性啦嘛，今日已经讲。 度。 咁啊， 吓吓。咁其实 你有冇即刻第一时间去 check check 而家相传呢一个新嘅 Area 51缅因州嗰个基地有冇受到呢一个大停电影响？ 真系奇怪啦！东岸咧咁多州份有事啦。嗱，缅因州整个州份系非系正常， 完全冇停， 完全冇停过。 嗯嗯。 咁我哋嗰阵时以前都讲过啦，即系缅因州系而家新嘅 Area 51， 同埋咧，即系嗰阵时以前讲咧就话，每逢出件大事咧，唔知点解呢个影子政府嘅 in charge 人呢个撤离咧、就会消失咗噶啦。 其实佢而家系美国即系 confirm 咗佢系影子政府嘅。 我谂大部分人都已经认定佢系噶啦。咁、你谂下撤离一呢件事之后咧，又唔见咗咯，即 系佢肯定系秘密基地嘅最大。 系冇错啦，因为当日报树讲俾啲记者听，其实都漏口风噶嘛，即系话有咩 UFO 事件、卡卡嘢都系揾阿撤离噶嘛，佢唔知噶嘛。咁撤离又唔见咗，同九一事件一样，即系总之一件大件事发生咧，撤离就会消失嘅。 嗯， 即系无论系任何记者或者公众人物都会揾唔到佢嘅。 嗯嗯， 咁又咁样啦。咁于是乎咧，咁而家讲紧而家嘅 New York 同埋所有嘅州份，包括加拿大啦，停电而家超过系20几个钟头至3个钟头咧，其实系荒谬嘅。点解咧？仲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咧，照我嘅理解咧吓、由80年代开始我理解啦、到今日咧， 啲电线应该系开始没啦。 唔系美国个架构嘅电力嘅架构咧，系、有两个 function。第一个 function 就系咧，有任何嘅情况出现咧，佢就要自动断嘅。如果有一个电厂系发生意外嘅话，佢就会断咗先，即系就唔会影响其他嘅联网嘅。咁、今次事件上咧就奇怪到咧系全部通晒。好似冇灰屎咁嘅，你明唔明啊？ 即系一拍扑， 系啦，一拍全部乱晒，停晒，包括加拿大添。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以前咧，即系讲紧70年代开始咧，总之有任何东岸或者西岸或者所谓德萨斯州嘅联网咧，有任何事件发生咧，佢原则上咧系即刻第二个地区嘅电咧就会输过去另一个地区，呢个叫做即系呢个系以前二次大战设计，系啦，二次大战设计就系为咗费事啲人炸咗一个州份嗰啲嘢嘅电力冇供应，就其他州份都停， 就过电俾佢， 系啊，就会一路过电嘅。但系呢件事上咧就完全冇， 冇过电， 冇过电，即系西岸系西岸，东岸系东岸， 仍然都系咁，西岸梗系西岸，东岸梗系东岸， 电唔输过去，德州有啲电又唔输过，乜嘢啲电都唔输过，就由佢瘫痪，瘫痪咁多个钟。仲要讽刺到咧，就系原则上美国嘅核电厂系提供电力噶嘛，佢电力一出现故障之后咧，竟然系要主动删咗嗰9个核电厂，而更加系令到唔发电。 其实会唔会真系佢其实深知可能牵涉恐怖袭击，所以佢做好多即系措施去停晒所有啲嘢，唔俾佢炸其他嗰啲嘢啊？ 嗱，系啦，呢个咧就系我第一时间咧，我听到美国嗰边嘅阴谋论咧，就系呢一个 point。佢哋话咩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其实啱啱喺停呢个大停电之前嗰一日，咁就有个所谓偷运嗰个飞导，即系导弹 hand carry 嗰只导弹嗰个人，俾人拉上去法庭上庭啦。个问题就系当时咧，佢都话啦，其实佢哋系因为你知道以前就算九一事件都好啦，其实几批恐怖分子系分开行事，之后就进行咗一次嘅恐怖突袭噶嘛。咁咧当时咧拉咗呢个嘅恐怖分子咧，即系运嗰个导弹嗰个咧，就系话都系近期会发动，如果真系嘅话，近期会发动一啲嘅恐怖突袭。咁其实第一次听到恐怖突袭嘅阴谋论咧，就系话可能根本咧系两批人做紧同一样嘢，不过咧。嗰批咧就俾人拉咗，另外一批咧搞停电嗰班咧就继续做嘅。佢谂住可能搞完停电咧，系搵啲导弹去射啲大厦或者你所 讲，但系就啱啱俾人得停咗嗰边， 得停咗嗰边。咁呢边就唔收唔到息路，话要停，所以就 OK， 咁咪整埋。 冇理由收唔到息路，一个咁周密嘅 planning， 点会连一个电视机仔都收唔到 CNN？ 话喂停电， 咁但系可能 俾人拉咗， 或者可能佢唔知道有几多个系负责。突袭噶啦， 可能有4个人偷运导 弹，一个拉咗，系啦，所以佢可能继续做嗰个停电行动。咁呢个就系我当时第一个阴谋论听翻嚟咧，啲人已经好惊，好惊，好惊。咁但系呢件事成件事里边咧，即系去到今日，尤其是今日，喺嗰边嘅电台又好，电视又好，尤其是即系唔系主要电台啦，即系主要电台都系惊恐慌啊嘛。咁就讲翻咧。其实呢件事就同费城实验有关啦，但我牵涉少少先，一阵我哋再详细讲翻成个费城计划，咁我哋就会将两件事拎 up 佢， 系啦，有啲乜嘢共同点，同埋即系点解会有啲咁嘅牵连咧？ 冇错啦， 其实咧即系就算呢件事恐怖袭击系假嘅，或者系冇呢件事嘅，其实大家都要关注呢个地球嘅。 即係成個地球嘅運作。 係。 咁點解佢停電咧？即係好多報紙就話咧，就因為佢咧 New York 嗰啲突然間又空，即係天氣太熱啦，咁啲人開多咗冷氣啦，即係耗電量多咗啦，耗電咧跟住即係啪跳飄線， 嚇 停曬啦，全部人熱到癲咗啦。 係。 咁啊點解佢個氣温即係咁多人開冷氣咧？就是、因為氣温高咗，氣温高咗因為成個温室效應啦。 冇錯。 咁剛才你話即係環保組織喺以前曾經講過 80年代， 八十年代講過話會喺幾多年後會升幾多度啊？ 係啊係啊，即係佢嗰陣時講定話2015年度咧 先至會升5度啊嘛， 先至喺歐洲大概歐洲嘅地方會升5度，但係而家已經做咗啦。 而家係2003年， 冇錯， 呢個地球已經係升咗5度啦。 係啦，即係我哋係早咗12年令到地球毀滅嘅、 啊。即係當年話呢啲環保組織人士誇張嗰班友仔咧。 其实而家系仲夸张， 而家系仲夸噶。 You're loving or I will kill you. 佢系 Macy Gray。 黑名来历 ，A Papa J Special。 What is this thing? What could it be? Name Area 51 refers to a block of land about 60 miles square. And immediately, your mind doesn't accept what you see. There must be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the Crossroads. Admin Lloyd, a Papa J special. Admin Lloyd,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Facing submission.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 Papa J Special。 好啦，咁啊，费城实验咧，头即系同呢个停电究竟真系冇直接嘅关系咧？ 系咪头先咧？我唔记得咗， 再讲讲。 仲有一单嘢系关于个停电嘅， 系一定要讲翻你，但讲翻呢个先。 因为点解要讲个停电就系咧？因为而家今朝要睇报纸咧，今日如果所有人睇报纸都会讲翻以前嘅大停电啦，即系尤其是美加嗰边啊。咁其中最注目嗰单系1965年啦，就话停咗好耐又系。其实嗱，你要记住1965年嗰个又系当时大停电咧，即系讲紧美加两个边境同埋东部所有州份嗰啲咧，都系停咗3个几钟嘅啫嘛。今次停咗30个钟， 科技先进咗咁多嘅2003 年啦，停咗 反而停咗更加耐。 系啦，但系咧得意嘅地方系咧，呢两件 case 咧所发生嘅情况同埋啲政客讲嘅说话咧。系差唔多一樣嘅， 其實佢 唔係 繼續呢個， 唔係包括就係咧，我嗰陣時一停咧，當日係講緊1965年啊，咁一停咧，其實係已經有人話咧，就話係尼亞加拉大瀑布嗰邊嘅電廠俾人炸，或者係一啲着火或點點點，咁後來即時話唔係喎，冇咁嘅事喎咁樣，咁即係又去講到係賓夕凡尼亞州嗰邊，咁有啲電廠嘅問題，咁之後又否認，咁同今次咧嗰個路線咧係差唔多一樣嘅，即係突然間又係無端端話。尼亚加拉大瀑布个电厂系啦，又话突然间系另外一个，又话系电，又话呢样嗰样。咁但系呢件事点解一定要讲翻咧？1965年呢单嘅大停电咧，就系咧呢单大停电咧，其实当时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嘅 UFO 事件嘅。 系。 咁呢个 UFO 事件咧，就系唔系好多人见到啦。首先要分析 下，要 UFO 先见到。 系咁嗰时一停电一停电冇耐啫 ，OK， 咁喺个边境城市咧，其实已经咧有一个即系未降落嘅机师啊，即系飞紧嘅半空啊。当时大停电啦，但系飞准备降落啦吓。咁佢飞紧嘅途中咧，就要开始降落，降落咗喺一个漆黑嘅即系佢成功地啦吓，降落咗个机场啦。佢一停低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见到机场嘅100尺以外嘅天空咧，系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啦，系飞紧嘅。咁系佢形容一个方向，一个飞过去佢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咁系用一个非常之急速嘅角度弹翻转头咁样，一个直角咁啊翻翻去原位咁样飞过， 掂一掂即系 冇错， 埋罩 咁样，冇错，咁就飞走咗噶。而当时咧个控制塔亦都有记录啦，个机师都有记录啦。咁之后咧就出现咗喺附近咧有一个训练紧一啲学生嘅飞机小型飞机嘅啲训练学校咧，咁包括个老师咧，即系啲全部有晒名噶，当地喺记录上面 有晒记录， 有晒记录嘅冇错。咁嗰个机师同埋嗰两个学生咧，当时因为突然停咗电啦，咁但系佢哋依然系啱啱学完嗰个小型飞机啊嘛，亦都系望到两个碟形嘅发光体咧，就系佢哋嗰个机场嘅附近咧系飞过噶，而之后咧佢哋先知道嗰个唔系一个军机，因为佢冇声啦，同埋嗰个速度同埋佢行嘅方法咧，完全唔系一个正常嘅军机嗰啲机嚟嘅。咁最夸张嘅系咩咧？后来咧，呢个叫做联邦 兄弟， 唔系联邦嘅空中会议咧， 系 嗰边就直情揾咗另外两个嘅飞机师，咁亦都系民航嘅飞机师啦，亦都系啱啱嗰阵时嘅一停电咧，就啱啱佢飞紧个途中咧，就见到两个亦都系碟形银色嘅发光体咧，就喺佢哋飞机附近一路飞紧嘅，但系嗰阵时因为佢哋要急住降落啦，同埋喺度飞啦。咁而仲要系一路见到佢飞嘅时候咧，其实两架唔同嘅飞机上面嘅机师咧，当时都系完全系唔知道有咩反应好嘅。咁但系咧飞下嗰、那个，佢见到嗰个两艘 UFO 飞紧嘅时候咧，佢系见埋有战机上埋去啦。见埋嗰两架战机系一路去追嗰两个嘢，咁之后咧就连埋 UFO， 连埋嗰两个战机系飞离咗佢哋嘅视线范围，系当时咁样。咁夸张嘅地步咧，仲未完。当时 New York 咧都系大停电嘅。New York 就喺停电1965年啦，讲紧大停电嘅20分钟后，就出现一个可以话系当时嚟讲嘅 New York 集体目击个案嘅。而当时尤其是咧，开头听到啲人话见到 UFO 啦，系飞喺New York 嘅曼克顿附近，飞喺个上空啦。而最清楚望到咧，竟然咧就系 Times Life Building， 即系时代 杂志、 时代杂志同埋佢另外一个即系合并嘅地方一个 building 顶楼，咁好多人系冲咗上去睇嘅。而 Times 咧，亦都系拍咗嗰个 UFO 出嚟，而咧 你亦都有嗰段片， 我冇，唔系 你睇，你反而好， 冇，佢咧就有相嘅，就咧佢咧喺1965年嘅11月19号嗰期嘅 Times 咧，就出咗嗰幅 UFO 相添嘅。 就是、所以出咗一幅相嘅，咁而當時有好多人都見到嗰、那個佢見到嗰幅相，就係、是、當日佢哋見到嘅 UFO， 而甚至原來目 的，但係呢個冇同呢一個冇關啊嘛， 同呢個咩冇關？ 即係同而家今次停電唔關 事。但係就係六五年停電之後目擊咯。 嗱，我成日一佢一停電，我諗到一樣咧，就係佢嗰陣時候睇嗰啲 magazine 咧，佢話即係美國有好多地方啲實驗室或者係 NASA 太空總署嗰啲地方咧，佢哋研究點樣。去翻以前宇宙大爆炸產生地球嗰時，佢模擬咗啊嘛，用一個細啲嘅 scale 咧，跟住佢話即係要用嗰、那個大爆炸引發咧，係要用即係 New York 嘅所有電加埋唔知邊度邊成幾多倍一。啪嗰下先至可以炸到， 就抢电啦，你意思 系啦？即系呢啲类似呢啲实验系进行紧，所以佢令到佢烧晒 fuse 咁啊！即系佢又有啲系做啲模拟嘅假黑，即系模拟嘅黑洞仔，喺啲箱系微型黑洞嗰啲噶嘛，都要用到系咪用到呢啲咁嘅电磁场啊，或者系电力去做啲实验？ 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抢啊，就抢佢咁多个州都有事咧，都如果系佢个实验应该做得好大噶啦，应该即系应该系做紧费城实验嗰种实验， 系咯，费城实验啊，真系。 系啦，咁所以而家根本即系呢一次其实未完嘅停电事件，咁你停电嘅时候究竟仲有冇即系所谓好似六五年咁见到 UFO 个案咧？咁呢个都系 一个谜， 一个谜， 暂时 系一阵要讲费城实验。 系啦，我哋阵间咧就即将会咧就系经过半个钟头嘅节目之后，就会正式开始讲费城实验啦。近几千年。南美洲秘鲁纳斯卡沙漠区都是一个只有沙石尘埃人迹罕见的地方。直至20世纪一名考古学家在一次坐小型飞机横跨沙漠的旅程时在空中无意中发现原来整个沙漠都布满着密密麻麻包括有雀鸟、马骝、蜘蛛等等的巨型动物图案各种巨型几何图案这些图案的共通点就是由碎石砌成的线索组成所以被称为纳斯卡沙 The Nazca Line 大部分的石线都起码有千几米长而且都是一笔过形成另外沙漠上还有大量同样由石砌成的直线和横线形状就好像一些被巨型飞行物体升降用的跑道由于自古当地的印第安人没有可能有任何仪器和科技可以做到这么直而工巨型的艺术图案所以 Nazca Line 一直是考古学界其中一个最想揭开的千年古物这些只可以从高空才望到的壮观图案究竟是哪个整出来的呢而这些图案又是给哪个看给哪个用的呢纳斯卡线图案被考古学家认定了起码有1000至3000年历史而人类只是在100年前才发明飞机没可能在这些神秘图案最初出现时看到或者用到所以专家都认为这一类图案不是人类所做亦都不是为人类而设一般相信同外星有智慧的生物体有关。 不明来历 ，A Papa J Special。不明来历之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费城实验。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 Papa J Special。 其实费城实验咧就系佢嗰个即系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即系最 ultimate 嘅 camouflage 啊嘛，即系令到其实呢件事系完全系隐形， 系 即系 invisible 正正系， 冇错冇错， 即系佢个最终嘅目的嚟噶嘛。 其实最初设计呢个实验咧就即系除咗系隐形之外咧咁。另一个讲法嘅就系想所谓空间转移， 空间转移系啦，即系无端端将佢喺一个美国嘅其中一个州， 系啦系啦， 变咗去纽约海岸咁样，类 似 咁 嘅情况。 咁其实爱因斯坦呢个人都其实都几撒旦嘅吓，佢又整咗啲最病嘅蛋去炸人， 原子弹，即系当时嘅谂 埋 晒， 系咯，即系谂埋晒啲好古灵精怪嘢去，其实残害人类。 其实系嘅，即系其实一睇翻咧，例如就算爱因斯坦俾美国捧到好红，好红嘅科学家啦， 哇，净系天。才科 系啦，冇错。而当时因为当年啊，讲紧吓，即系点解会有呢班科学家喺美国？因为佢哋嗰班叻嘅科学家都系德国裔噶嘛。咁因为嗰时最初1933至1939年嗰时，德国仲未打仗，即系仲未宣战，同美国仲系好朋友噶嘛。咁当时呢班人都系嚟咗去美国，所谓嘅交换式嘅科学家嚟到美国去做实验啊，或者去。 美國請佢嚟， 即係嗰交流嗰啲交啲交換學生。 係啦係啦。咁突然間就1940年就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當時納粹德軍突然間就無端端變咗獨裁者啦。但係即係記住點解會成件事係咁，因為記住當年希特拉納粹黨咧係民選出嚟嘅，即係佢唔係突然間爆獨裁出嚟嘅，係民選。 我叫你做你做。 係啦，佢係突然間民選出嚟嘅總統，竟然後來變咗獨裁者而要統治歐洲噶嘛，係咁嘅情況。咁於是乎嗰陣時，嗰班滯留喺美國嘅所有科學家就停留咗喺美國啦。咁美國真係開心啦。 其實如果係咯，愛因斯坦唔發明呢一個即係譬如原子彈啊，各樣咧，外星人就唔會嚟啦。因為你唔會即係唔會覺得你係毀壞緊呢一個太陽系嘅運作啦。 冇錯， 咁唔係因為呢個人咧，亦都唔會即係炸死咁多人，亦都呢個世界上可能未必出現咁多咁大殺傷力嘅武器。 都啱，係因為 即係反而佢可能係真係先係撒旦喎。 即系如果喺圣经预言，系咪呢个人系其中一个咧？ 系其中一个666咯，因为 系噶 佢嘅角度，佢就以科学角度啫。 系， 但系佢俾可能一啲国，即系美国令到佢嘅天才用喺杀人嘅一个角度。 冇错，其实咧，而家讲紧你头先讲咧，即系爱因斯坦发明紧原子弹嗰阵时嗰啲技术咧，当年其实同费城实验嗰阵时其实同一期咁滞嘅。咁点解后来而家嗱，我要讲明一样嘢就系，其实而家坊间咧就有都有。几大嘅两派嘅，即系包括有啲人就觉得呢件事全部系作出嚟嘅，冇呢件事， 冇费城实验， 冇费城实验嘅。咁有啲人就话其实有嘅，不过系因为政府已经真系唔会俾你知道任何嘢，所以话冇。 呢个就算系即系有美国有啲例话，50年之后公开一啲档案，呢一个档案都唔会俾你公开。 唔系因为咧，其实有曾经有啲嘅众议员啦，同埋美国嘅参议员咧，系去叫人查过呢个档案，佢哋就话声称喺个档案里边系冇呢啲 file 嘅。OK， 但系点解仲有人会相信咧？就因为咧呢件事同当年嘅核，即系讲紧核子技术嘅曼哈顿计划咧，系同一期。而当年喺40年代到50年代，40年代应该咁讲，40年代喺未掉第一个原子弹之前咧。所有传媒同埋官方问有冇曼哈顿计划咧？因为我前有消息 都系冇嘅， 系都佢都冇嘅，佢系不存在曼哈顿计划嘅。 咁啊嗱，首先咧即系讲讲费城实验究竟系一啲咩实验先啦？就系其实相传咧就系讲到咧爱因斯坦咧就系有份参与策划咧 一 group 人 啦，就去咧头先嗰啲哇 咩事？ 咁嗰啲 突然间 不明来历嘅茄汁 突然转头，好惊！ 成条喉咙都系嗰啲牛腩丝嚟噶。 哎呀， 咁呢个费城实验咧，其实咧就系相传啫，就系爱因斯坦策划一班人啦，就去令到咧系想一只嗰啲武舰，即系军舰啦，系连兵咧。是空间转移，同埋即系突然间系消失喺空气之中。 系冇 错。今日你俾一饼带我睇啦，咁咧就非常之精彩吓。 我冇俾你睇啊。 系啦，我唔知无端端喺个邮箱嗰度收到一饼带，就无端端摆入去个录影机度一睇。咁原来呢单嘢咧就系讲连船连兵一齐空间转移嘛。咁佢其实咧，即系我觉得睇饼带之后咧，我觉得佢某程度上，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呢个实验应该系失败嘅。 系， 因为咧佢空间转移嘅时候，佢真系转移到， 即系冇错。 以呢一个相传嘅即系 版本 咧，就佢真系转移到。 系， 咁嗰啲兵咧喺船上边咧，亦都系 feel 到喺嗰个空间转移之前嘅刻咧。就 系 有啲 electromagnetic 嘅， 系啦系啦，即系磁场嗰啲嘢 喺度，净 系啦， 系电晒嘅，成只船系通晒电嘅。咁跟住一个绿色嘅烟幕，轰一声，大概高拍飞就出现啦，跌咗成只嘢飞咗去直情另外一个海岸啊嘛。咁喺嗰个海岸咧，即系佢将啲粒子重组之后变翻一个实物嘅时候咧，就啲人。同埋只船咧，其实系 gel 埋咗一齐，即系 黐住晒啲粒子， 即系嗰啲 夹板啊， 系咯，嗰啲夹板就好似我条腰咧，其实已经系中咗落个夹板。 冇错冇错， 同埋嗰啲即系你喺天星码头咧，咪啲人咪抛嗰啲绳咪勾住嗰啲等嘅，因为等紧船会飘走嘅。无端端有条人又插咗喺个里边，因为啲粒子重组嘅时候系佢嘅 就出咗 铁嘅粒子同埋人嘅一齐 mix 埋一齐， 冇错冇错， 衰咗喎直情，见到你系惨死嘅， 因为佢其中有啲就话系即系黐咗落啲夹板啊，黐咗啲铁嘅地方， 即系无论系木铁 系啦， 都黐人沟埋咗一齐， 系啦系啦系，咁但系咧仲有啲就系着火啦，之前讲过直情系即系一路行嗰啲人就一路嗌一路喺度着火，即系翻嚟嗰阵时。咁仲有啲 case 咧，就系话有啲人系身体上冇事， 咁但呢就直情好似黐咗線咁樣，即係你完全好似一個發 生癲嘅。好似見過啲唔知咩 嘅。係啦。咁亦都有啲呢有幾個呢就唔見咗嘅。即係直情返嚟嗰時候突然間全部人係即係得可能其實嗰架船應該係有33個官兵嘅 ,ok。咁返嚟嗰時候係唔見咗幾個㗎 ,ok。咁亦都有呢有個傳說就係咁嘅，有一至兩個呢翻到嚟嘅時候呢係完全除咗嗰啲又黐喺底呀、啊、又爛面呀、啊、個頭入咗個箱呀、啊或者著火呀、啊、啲黐咗線嗰啲之後呢有一兩個呢係正常嘅。佢唯一一兩個係正常嘅。咁當時嘅傳聞就係呢兩一兩個呢就當然即係其他嗰啲就封閉消息啦，就話佢係戰死啦等等啦。咁有精神問題就送咗入精神病院啦。咁呢兩個呢就經過嘅官方驗證呢就發覺咦嗰啲真係冇事喎、啊、咁樣。咁於是乎呢就喺運咗喺佢哋嘅所謂嘅海軍基地一段時間之後呢、就係被觀察地放返去佢自己屋企嘅。咁但係個傳聞中呢其中有兩個都係呢奇怪到點呢就係返到去原本係即係完全正常係一樣啦。個講法就係、其中一個呢就同屋企人食飯，即係同佢個太太啦同佢個仔女食下飯。食下飯突然間佢起咗身。 消失咗。 唔係佢係起咗身。咁就行去嗰埲牆度，就入咗埲牆就消失咗。 係咯，佢嗰個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佢有一班水兵去一個酒吧嘛，即係嗰班水兵咧，亦都係嗰個艦上面嘅，即係嗰個實驗裏面嘅其中一啲船員。 傳聞係嗰班， 傳聞係嗰啲其中船員啦。咁、就去咗酒吧，咁跟住咧就飲大兩杯之後咧，就即係有少少 喺度講啊， 係啊，有少少衝撞啦，係嘛，咁有少少繼而咧就係一啲即係。打交啦，完全咁打打交嘅时候，佢系完全成班人打紧交嘅时候，系好似 fade in fade out 噶嘛，即系佢好似无端端， 好似玩 得下消失咗，跟住但系又出翻翻嚟，但系连气噶，即系冇断过，佢唔系重新打过，即系打得下佢断咗中间一个。即系一段咧个画面冇， 即系好似隐形人咗咁样，系啦系啦，咁就消失咗。咁即係呢啲係報告返嚟嘅嘢啦，但係呢個又唔即係呢個係有當時嘅傳聞其中一樣嘢。咁變咗呢個實驗呢講返出嚟呢就你頭先講得啱啦，即係原本係好似想係喺第一，因為佢發生嘅時間係1943年啦。仲要講返一樣嘢就係而家就算喺咁多年嚟呢講返費城實驗裏面呢即係唔多唔少呢其實都有少少嘅有少少嘅唔同嘅啲資料、即係大致上一樣啊。但例如佢嗰個事發時間呢就全部統一係1943年嘅。咁但呢有啲就話佢係8月12號啦，有啲就話佢係10月嘅。咁呢個係有少少唔同嘅資料上嘅大家唔同嘅嘢。咁有啲人數都有啲唔同啦，但係呢嗰個 in charge 嘅當然都係講緊最初係愛因斯坦裏面嗰班人呢、但係嗰個 director 呢佢叫 Newman 嘅人啦。咁但係呢件事裏面呢剛才你講個版本啦，就係、其實佢如果咁樣原本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佢想用一個好快嘅方法由一個海外 由海路去 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如果因為你冇理由運一架空嘅軍艦去嘅，咁啲人如果係咁樣慘死咧，其實就真係徹底失敗嘅。 係啦，失敗咗㗎啦。 係啦，徹底失敗嘅。 但係其實佢某程度上成功咗，因為佢真係令到成架軍艦一個戰艦係消失喺空氣之中喎。呢、這個真係 曾經消失過， 曾經消失過，真好似大衛高柏飛，真係成個自由神像撇咗。 冇錯冇錯，同埋咧佢嗰個消失嘅時間咧有兩個講法。有一个讲法呢就是他消失了大概5分钟左右。有一个讲法呢就是他消失了是4个钟。就由在费城即是现在 Philadelphia 那个军港啦消失了之后有人就说是40分钟啦40个钟 sorry。咁呢就去了这个维珍尼亚州的 Norfolk 那个军港。之后突然间就消失了再返去费城。咁但係时间就算啦即係冇人考定到啦但就肯定係话见到佢消失咗、去咗另一地方亦都被人目击咗再返去费城。咁就出现咗个惨剧咁啲人就死晒咁样。咁於是乎成件事呢就其实喺军方嚟讲啦尤其是民间传说嚟讲啦都系一个谜因为你冇可能得到即係军方嘅认可呢件事系真嘅。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就係后来呢就一啲嘅可以话系军方嘅人开始泄漏秘密啦， 即系当年有份参与呢一个费城实验嘅其中一啲兵。 有一个 case 咧，咁即系 我諗如果而家講緊爆料個人啊，就唔係真真正正咧係喺嗰個船上面嘅。 嚇，係咪就係話睇本書寫咗啲筆記喺本書裏邊嗰個咧？咁呢個人相傳咧就係話佢咧就係知道啲外星人係點樣嚟地球，佢哋點樣空間轉移，知道曬佢科技。 啲人咁樣講佢啦， 跟住佢咧，啲人咁樣講佢啦，咁佢咧就買本UFO 書， 係啦， 就寫咗關於費城實驗嘅嘢， 冇錯冇錯， 就寄咗去俾一個對頭人。那個對頭人是 他又不是對頭人的， 是一個官方的 一個、UFO 專家、但這個專家呢就很有趣的，就是因為呢他原本呢這個 UFO 專家呢就是應該是這樣說，他是將當時由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國發生的一些 UFO 事件呢，還有一些 UFO 的研究呢，即是那個、叫做、Morris 的一個 UFO 專家呢、他呢其實本身也都是一些很、有學識有學問的一些人來的，但是呢他呢就寫完這本 UFO 書之後呢就收回他那本 UFO 書，人家寄給他，但上面寫滿了字、但寫些什麼呢？ 做 Man of Steel， 佢系 Frank Black。 一 1969年7月20号，美国太空人 Neil Armstrong 男士堂在月球话： 一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不明来历，阿帕巴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费城实验。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has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 Papa J special. 其实你都唔好话啲美国佬唔有病，其实啦，即系佢整埋呢啲咁嘅空间转移咧， 系， 即系喺嗰个年代啊，即系1940几年嗰啲年代啊， 系， 边有啲咁嘅技术啊？系咪会有外星嘅帮助先啊？即系佢冇可能喺嗰个时间，喂，而家仲系开紧枪法， 有人咁讲过，不过咧呢、這个一阵间再讲啦、即系啊，不如我想爆单嘢， 有啲讲突然间你嗰啲爆咩？ 系咪头先你咁样讲开，令我谂起一件事啫？谂起嗰阵时咧，喺差唔多3年前咧，美国即系解封一啲嘅档案啦，单档案就以前啲人讲嘅，有啲人唔信嘅，但系就俾佢抄晒所有档案，而美国政府承认咗啦。就当年咧，其实试过二次大战嘅期间咧，有一批嘅士兵咧，即系你唔好话美国政府系唔做呢啲嘢啊。佢就因为为咗嗰个士兵，希望嗰班嗰 group 人系试验嚟噶，实验嚟噶，就希望我哋可以24小时唔瞓觉去打仗。咁就尝试喺咧喺个颈个位咧，喺个脊椎咧嗰度系开咗个刀咧，想切咗一啲嘅所谓影响瞓觉嘅 nerve 啊。哦，即系唔俾啲荷尔蒙上去。 系， 即系临瞓之前好似话每日发放唔知2-3次噶嘛，突然间有一下啲荷尔蒙一上到就 泛起攻心咁 样。系啦，即系想攰噶啦。 系，咁啊，竟然系真系切断嗰啲士兵嗰啲 nerve 咧，就希望佢24小时唔瞓，而系当时呢个实验的亦都系所谓惨败啦，即系有啲死咗啦，有啲就真系可能瞓唔到，但系会精神崩溃，切咗。但呢个以前啲人讲过呢个实验噶，但系后来系美国军方系公布咗佢哋真系做过。 不过我 respect 佢哋咯，佢哋唔系捉啲人翻嚟做实验，佢用自己人。 哇！但系我谂， 但系佢哋有啲人系 有啲人系唔知噶喎， 系 啊，唔系我意思就算系以前，就算系美国政府有啲嘅军部嘅实验，都系有啲人系唔知 嘅。系，但系有啲好病系用你啲人噶嘛，我唔用我国家人，用你个国家啲人捉佢哋翻嚟摆啲晶片入去咁嗰啲咧，嗰啲咪仲病 啊？啱啱 好啦，咁啊，翻去 辉城，冇错。咁啊 ，Morris 咧呢个 UFO 专家啦，咁其实佢自己写一本嘅 UFO 嘅分析档案一本书啦，咁讲。咁咧当时其实后来咪佢自己头先我讲到啦，就佢收翻。本书系佢自己写嘅本啦，上面写晒啲字。但系其实佢收呢本书之前咧，其实佢都有收过一个叫我哋而家俗称叫做 Carl Allen 嘅一个人啦吓，就写啲信俾呢个 Morris 嘅。 俗称啊，佢叫 Carl， 系因为佢有两个名嘅，佢另一个名，但系而家真系俗称叫 Carl Allen 嘅。咁咧嗰个 Morris 收到佢以前啲信咧，就系讲咗好多佢。认为 UFO 嘅档案系乜嘢啦 ？UFO case 系点样啦？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嘅宇宙情况系点样啦？或者好多实验系点样啦？但系咧，当时佢又冇提到费城实验住嘅。咁嗰人咧就觉得，咦都得意，就试过复嗰封信俾佢。但系咧就原来个邮地址系假嘅。但系咧个因为邮局系可以 transfer 翻去嗰个人嘅真正身份个地址咧，咁就复到佢信，但系佢又唔知个地址喺边度。咁但系于是乎嗰人就觉得，即系 Morris 就觉得，咦咁即系其实可能整蛊我啫，咁我就唔复佢。咁直到收到嗰封另外嗰本书咧，嗰本书。都系上面写晒嗰啲字咧，嗰啲字就系讲咩咧？就系、是、佢一路指翻落嚟讲佢啲 UFO 嗰啲个案分析系佢觉得系点样？宇宙个粒子啊排行系点样？即系当中咧就讲到 点样去空间转移？ 系啦系啦， 点样嗰啲外星飞碟系由外星唔系真系直接 travel 落嚟，系以一个 flip dimension 或者 跳跃嘅形式？ 跳跃嘅系啦。 咁之后就但佢当中咧就提到一个费城实验啦，就讲到明当时嘅费城实验点啦，佢系一个目击者，佢话佢自己，因为当时佢就见到咧嗰个船消失咗，再翻咗嚟，即系佢唔系喺个船上边，而系可能喺另一架军舰上边嘅一个军员、军官、军事人员啦吓，因为佢后来系俾人升咗做军官啦。咁就一路佢就写晒落嚟嘅时候就话系1943年发生呢件事啦，咁同埋咧就见到啲人系惨死啦，点失败啦，点样应该系点做，应该点做。咁佢就觉得咦未听过喎、啊、即係因为当时1955年呢个档案系当然冇人知道啦。咁佢、啊、觉得咦奇怪未听过喎、啊、咁就亦都觉得咦得意喎、啊、但佢又觉得不如 hold 住先睇下点啦咁样佢又唔想再写信俾个人。咁但係巧嘅巧在点呢原来呢个人呢即係呢个所谓嘅 Carl Allen 啦咁就将同一本书 再寫返同一啲資料呢，係寄咗俾當時嘅海軍軍部嘅一啲嘅高層人員嘅，即係你諗下呢個人有曬啲地址聯絡等等啦， 記得佢都喺軍部係非常熟悉啦， 係啦，冇錯啦， 運作方面， 冇錯啦，亦都係應該 同埋寄俾邊個人，佢都知道咁多人， 係啦，佢就係寄俾個 UFO 專家同埋海軍嗰、那個軍官，咁個軍官睇完之後覺得，咦，成件事好奇怪喎，因為佢自己個軍官就係認為。當日嘅費城實驗應該係冇乜人知嘅，同埋應該係一個classify 咗嘅嘢，你唔可能隨便講嘅。咁反而嗰個人咧就覺得，個軍官咧就請咗 Morris， 即係呢個 UFO 專家咧，就寫呢本書嘅人咧，就去到會面就喂，你知唔知道你本書係俾人寫咗呢啲咁嘅資料咁樣？咁個 UFO 專家係啊，我知啊，因為早前都有啲人寫啲咁嘅嘢嚟，咁佢就將啲字跡去對。对完之后话应该是同一个人，同埋啲信里面写嘅嘢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正当呢、这个 UFO 专家呢喺大概喺1958年准备将呢啲资料去再重新整理同埋研究想去揾出咩费城实验嘅时候呢，咁佢竟然呢就喺1959年呢被人发现佢喺个车度呢自杀身亡嘅。 啊！又系呢啲，又系最近英国嗰啲无端端喺屋企外面自杀咁。 但系当然咧，系从来冇人信佢系自杀身亡啦，亦都认为系一个暗杀啦。咁亦都咧，佢嘅死亡咧就当时系终止咗呢个所谓嘅费城实验嘅研究，而其他人亦都唔敢掂，因为你谂下，净系掂咗少少啫，佢系竟然俾人吓、啊，即系佢系声称自杀啦，但系其实系俾人谋杀啦。咁于是乎咧，后来再出现一啲嘅研究啦。 咁咩研究呢？10点钟新闻之后呢同你讲一讲啦。